另外，明天午后山区可能有短时阵雨，也请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低气温八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2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的晨练指数是一，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气温在8到19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是4，大部分时间适宜穿夹衣类服装。明天白天光照条件较好，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绎江湖由巨细音乐剧《杨月楼》特约播出。10月5号到7号，国庆黄金周，北京市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天桥盛世出品演出的巨细音乐剧《杨月楼》将盛大亮相天桥艺术中心，李宝春、何赛飞、金世杰、孙丽英、陆锦花领衔主演，现场交响乐队演绎唱响绝代名伶杨月楼的人生传奇，故事跌宕起伏，号称晚清奇案，戏中戏形式再现京剧经典名段，让您有的听有的看。订票查询天桥艺术中心官网《杨月楼》。一帧帧的亲切画面，一首首的熟悉旋律，如同一道穿越时光的光影长廊，温暖激情的镜头与音乐，闪回着40年的岁月辉煌。由北京演艺集团主办，京演文化传媒承办的辉煌40年影视金曲音乐会，即将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上演。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演艺群会。同时呢，各位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络直播平台来观看我们现场的视频画面，您可以打开北京时间 APP， 包括打开新浪的一直播，这些平台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场直播。那今天为大家特别介绍的就是辉煌40年影视金曲音乐会啊，今天我是非常紧张，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的节目嘉宾当中啊来了一位我的前辈，马上站起来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晚上来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啊，国家一级主持人阚丽君老师。你好，阚老师。 你好，主持人。 哎呀，欢迎您。 你好，你好，大帅。 哎呀呀，欢迎欢迎欢迎。接下来要欢迎一下著名男高音歌唱家魏金栋老师，欢迎您。 谢谢您，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 欢迎魏老师。 哎，谢谢谢谢大帅。 还有，欢迎一下我们的音乐会总导演谢春来老师，欢迎您。 欢迎， 好，你好，大帅。 欢迎欢迎谢老师啊。这个，哎呦，今天啊，我觉得往这一，就是大家往这一坐啊，就是跟聚会似的。当然呢，我们说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说的是辉煌40年影视金曲音乐会。第一个问题，先问问大家，40年前各位在干什么？还有印象吗？40年前。让阚老师， 因为我跟40年太有感情了，因为是78年的12月，我是从哈尔滨到了北京，应该说今年是我进京40年，所以说今意义非凡， 正好40年， 整整40年。 哇， 所以我自己本身也要办一档节目叫音画传情，因为我现在也在学画画、哦、所以我就觉着人生有几个40年。 哦， 哎呀，我觉得谢老师叫我来的时候，我当时我说我一定来、 嗯、 虽然很忙、嗯、但是40年就是这一年来讲话了、 嗯、 跟着伴随着改革开放， 嗯， 有太多的话了， 所以一会儿好好聊一聊。所以那我当问一下谢总，您这个找我们阚老师来主持这个我们这场音乐会，是算准了他进京40年了是吧？ 挺好 找大帅，我也是有情节的， 哦， 对吧？嗯，就是在40年他刚进北京的时候，他来做这个主持人， 嗯， 那时候我还是一个青涩的小姑娘， 哎呦， 我是在为他服务，我在40年前给他那个。请他上台，给他分盒饭。 哎呦！ 所以他记着，他穿一进那个，当时我们在首都体育馆， 对， 也是大型的活动演出。 对、 嗯， 他一进首体、 嗯， 还没穿上他主持人的服装， 嗯， 好家伙，就是非常的那个光芒四射， 气场十足， 气场特别大。 啊， 那个年代能穿一身那样的皮衣。哇，我都简直 穿皮衣 的不得了、嗯、 78年的时候、 啊、78年，因为我是从哈尔滨来的，大家知道哈尔滨人吃不好没关系，但得穿好，而且出门在外一定要讲究体面、 嗯、 所以呢，我就说为什么要请这个侃老师来主持这个辉煌40年影视金曲音乐会。 嗯， 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一代人都是有情怀的、 嗯、 而且呢，他们是40年这个中国文化的一个，包括我们的 魏老师、 魏京东老师啊的一个，既是一个莅临者，也是一个见证者。 对， 我觉得他们是一个特别有话语权的， 嗯， 一些艺术家们。 对，所以那我们就得让魏老师说一下。 哎呀，我也特别感动啊。 嗯， 你看哈，我是伴随着 嗯 改革开放， 嗯， 就是辉煌40年， 嗯， 我是1978年正式的毕业，然后走进了。北京曲艺曲剧团， 也就是说78年您是正好参加工作。 对，啊，我是75年入的学，在北京艺术学校。 嗯嗯， 哎 嗯嗯， 然后就是伴随着这样的一个40年的成长， 嗯， 我走过好几个单位， 嗯， 然后唱过好多的歌，每个不同年代我都唱过不同年代的歌， 嗯，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意义特别特别的大，而且我觉得我蛮兴奋的。 嗯、 啊、是这样。 那你还记得你第一天拿的工资是多少钱吗？我最想问的， 18块钱 刚上班吗？ 18块钱 哦， 18块钱， 哎，实习生 那个时候，就是你们就是最高的能达到多少？ 42.5块， 42.5块 那是最高的。 哦， 哎，42.5块， 哎呦， 感慨呀、 啊！40年的时间，我们收入翻了多少？ 我们的变化 太大 了， 太大了。所以说，你像18块钱、36块钱、42.5块，到现在上万， 好、 嗯、 啊、 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时代发展的是真快， 嗯， 欢欣鼓舞。 对， 哎， 所以我们这一次，我们得问问谢总啊，就是您是整个准备用影视金曲这样一种形式，来带着大家一起走过40年，是吗？ 是的， 嗯， 因为我们在看哈，40年就是这个改革开放的吹风， 嗯， 吹到这个祖国的大地哈，确实让中国的经济各个方面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嗯， 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好，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我们的文艺作品，我们的影视作品，优秀的歌曲也是越来越多哈，嗯、那我还记得那个年代啊，就是。大家可能当时40年前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文艺生活还没那么的丰富，那么大家对这个影视的音乐记忆犹新、 嗯、 包括我们说在看便衣警察也好，还有一些那个作品，当时都是电视剧都是万人空巷、 哎、大家 回到家里，我记得我就是下了班我就特别想往家跑， 嗯， 要去看那个那么电视剧。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他的歌声一都特别打动我， 嗯， 到现在我虽然一直在做哈，那么我今天再做，我每做一次，我觉得他给我的这种感觉依然是那么强烈哈。那个刚才我跟那个侃老师还在说哈，就是这种经典啊，它总是在我们的心里啊，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做影视歌曲呢，它不仅仅是对我，它对我们的普通的百姓也是一样，它都是我们，当然这次选曲也是选了每一个阶段最深入人心的，最能够表达一种情感的这些经典的各个时代的这些歌曲吧。 嗯， 这次还有一个就是以唱为主、 哦、 我们电影当中，我们影视也有很多好的音乐哈，那么这次呢占的比例音乐部分呢 纯音乐部分只占五分之一，大量的还是人声啊，那么和交响乐的一个这个交响乐伴奏的。 哦，哎，其实我知道开场我们的第一首乐曲就是叫《在希望的田野上》，然后呢，我们就选择了用交响乐来这个演奏这首乐曲，是吗？ 对对对。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编排啊？ 其实希望的田野，在希望的田野上大家都太熟悉了，这个歌声呢也是歌词写得非常的好，我还记得里面有很多那个特别经典的哈， 对， 就是每一个都让你感觉出那种美啊，就是春风吹过来，然后在田野上高楼开始，就是生活条件好了，还是 很喜悦的， 然后那个 画面感特别强， 画面感就是炊烟袅袅那种感觉，非常的唯美啊。所以呢，就是这样的一首歌呢，我觉得它其实是带给我们一种新的感觉，新的希望。其实我也希望，我想的这个希望呢，它不仅仅是在表达的在这个歌词和这个画面的，因为他这个音乐写的也特别好，时光南老师写的哈。其实他这个音乐一出来，已经把我们带入在那种画面里了，所以我觉得有这个音乐，我也希望用这个音乐在希望的田野上，从这儿开始进场，让我们的生活一直都充满这样美好的。 它的前奏都很美，哒啦哒啦当，哒啦哒啦当，哒啦哒啦当，当滴啦啦当。 其实它有一个特殊的原因，你看我们在那个时候啊，来听这个希望的田野上，是在一种，那种过去的那种大家明就是在追寻着一种美好的梦想，来实现我们每个人的啊这种美好生活的愿望。所以希望的田野上就是给了我们一个启示，让大家好像寄托在哎呀这种希望上。可是现在我们已经得到了好日子，说实话啊，我们现在确实我们的梦实现了一些了。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听这个旋律又不一样了，它一种别样的心情，就是什么呢？它能音乐实际上是能把你带回到你曾经的那一次，也就是初次听到音乐的感受。也许有的人是伴随着这个音乐，可能他去相对象，那个时期可能他去找工作，可能那时期他家里带来他什么的印象，他可能就给他自己有了新的又一个理解。 对，那个时候啊，大家都奔着四大件啊，自行车、手表是吧？哎，那时候觉得好像奔着四大件，现在都汽车了。 还有那时候还有一什么万元户是吧？ 是啊，你说你看看。这首歌呀真是打开了以后啊，就是打开了人们的胸怀啊，整个时代啊在前进啊。 我相信那个这一次我们这个演出啊，我相信如果在场的观众只要我们这个音乐响起，依然可能起到掌声。为什么？因为前两天我看那个国家大剧院来了一个外国的交响乐，他们演奏了一首就是我的祖国，居然人家说了这不是演音乐会了，有点像合唱会，说底下根本没有人领唱，那台上的外国人来奏我们的我的祖国，就是一条大河， 配的比较好 是吧， 配的好， 然后底下的观众就齐唱，说外国人开始有点懵了 、啊、 不知道这是什么， 没见过这种阵仗， 没见过，在国外绝对没有说他演着这边唱，为什么情感的没不需要调动，也不需要干嘛，就是我们自发，为什么因为我们爱这个时代，一个当时的情景是留这个音乐是在你的血液当中，真的留在你的血液当中。 对，所以尤其我们觉得这个魏老师就得说一说了，您这些年就像刚才说了七八年那个时候您是第一刚刚参加工作。 对对对对，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唱的是闪闪的红星红星照我吹山道乌苏里船歌那个走上高高的新开岭 您说到这乌苏里船歌我们知道您还就是又重新演绎了一下这首歌曲是吧？ 是因为这个有一个小孩喜欢我的歌，说给老师我特别喜欢一个郭颂老师歌，说我觉得那郭颂老师歌啊，让给这发展了一下。前边呢，我们给把现代的东西加进去。我说好啊，他一清唱以后，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哎呦， 哒啦当，哒啦哒，一下就有意境了。我一下我就给拿过来了，我哟。 我小朋友，这首歌，我说我一定好好做啊，他特别特别的感动。 哦，那这样啊，咱们这个听着魏老师讲的，我觉得相信大家都已经吊足了胃口，咱们先来听一听魏老师演唱的这首《乌苏里船歌》，来感受一下。 家在寒冷的北方，那里有美丽的三条江，松花江、黑龙江和乌苏里江，那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乌苏里江边风吹得人清爽，大顶子山间白云在飘荡，杜鹃花开得人的心里醉，那是我最最可爱的家乡。江来长又长，蓝蓝的江水起波浪，和着族的人民用双手创造着希望，歌唱着自己的新生活和幸福满面长。 十分不舍地把这首歌曲拉下来，但是呢，因为今天要和很多的嘉宾一起聊一聊，就大家听到这熟悉的旋律，再加上魏老师这清亮干净的声音， 对，美极了，美极了。 我觉得康老师尤其唱的可是您的家乡吧？ 是我的家乡啊！我现在也当了黑龙江政协常委，刚开完会回来。 哎呦， 我觉得在这里，我跟这个我们魏老师申请一下这首歌，我得学唱。 那没问题。 为什么家乡人给家乡人出点力？我觉得这三条江咱好好说说吧。因为我们习主席刚刚离开我们这个黑龙江，建三江， 对， 就是看麦田。哎呀，我觉得太应该再说一把我们北方明珠了。 对，其实你看啊，我们说刚才这些旋律啊，这些老歌的旋律一响起来，所有人的回忆唰就回去了。那更何况我们的这些影视金曲，我们这一次就是切总，我们都在选择上有这么多的音乐，选择上取舍上会有很大的痛苦吧？ 其实是挺难的。 嗯， 因为说实话，就是好的作品确实是太多了哈。 嗯。 那我们在选择上呢，有的时候真的是挺难取舍的。 来， 嗯， 那怎么去取舍？最终 当然了，最终还得要忍痛啊。 那 就是凡他留下的都是金子哈。 嗯， 就是大浪淘沙了也是属于是。 比如说一些什么样的作品？ 其实我们在这次选择上啊，因为也是有我们的一个主张吧，有。包括我们从那个选择上刚才说每一个时期，就是在代表那个年代 啊， 最深入人心，流传唱度最高啊，那么这是一个方面啊，那么还有就是说他那个包括其实我们也有选择了一些现在的，我们是分着一些一个时期啊，比如七八十年代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这一段时期，我们选择的包括像什么《绒花》呀，什么那个《牡丹之歌》呀，这些都是在当时非常那个打动人的。因为包括《绒花》，包括《相恋》哈，特别是《相恋》，我记得那时候大家一听这种那个李谷一老师唱的哈，他是把一种演唱方式带进来了，对，所以他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这种。 也算是破纪录的这样的一个哈， 当时 啊、嗯、一次 音乐革命啊，因为相恋真是一次音乐革命，跟当年新星乐会似的， 对， 反响太大了。 像刚才说的《牡丹之歌》，它也是获得中国的第一个好像是金唱片奖的、 哦、 这么一些、 嗯嗯， 都是非常优秀的。有些呢也是在国际上获得过大奖，包括谭盾的什么英雄啊等等这些哈、 嗯嗯。 那么在比如进入就是在这个十九大以后，那么中国也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哈、 嗯。 那么我们演艺集团出品的这个电影《红海行动》 哦， 也是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效益和这个票房收入。 对对对对对。 那么他那首曲子一触即发， 嗯， 也是非常的恢宏。他显到这时候呢，我们彰显的是一个中国的精神 和 一个中国力量这样的一个啊。 所以这一项《红海行动》的主题歌也有， 也有。所以在这次选择上呢， 40年有老有 很大， 对。 因为在这里面，因为改革开放，我们在说，他们今天啊，还有人在问我，你们怎么还选择了一首小提琴 啊， 就是曲， 嗯 啊 嗯， 后来我就是国外的这个那个 哦，一首什么样子的乐曲，给介绍一下？ 小提琴曲是这个柴亮拉的，嗯、啊，柴亮老师拉的《 一步之遥》， 一步之遥， 哦， 对。那因为 闻香识女人， 闻香识女人里面的一步之遥哈，我们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首，一个是当然它是小提琴曲里面非常经典的制作、 嗯、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哈，就是大量的国外的音乐、 嗯、 包括国外的电影也引进来、 嗯、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开放的心态、 嗯、 那么当时呢也有这里面呢也有我们港台的一个代表、 嗯、 代表作品哈、 嗯嗯、 就是万水千山总是情 哦，这也太经典了，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的经典、 嗯、流传。 那其实我们也照顾了很多的面，包括这个、 嗯、 像我们第一部就是电视剧，对，不是电视剧了，我们第一部这个电视纪录片 嗯， 话说长江， 长江 哦， 因为这个是我们的也是一个母亲河，它、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其实都寄托着是我们对这个国家的一份热爱吧， 嗯， 我们这个热土的一个 案，嗯，对，所以呢，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就是辉煌四十年影视金曲音乐会。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更多的演出的详情会给大家带来。 文艺金秋，相约央华，北京文艺广播与央华戏剧共同推出《经典与高度》央华展演季主题活动。安娜、孙强、犹太城、许晴、胡歌、如梦之梦， 帮帮我好不好？我找不到我太太了，请问你有没有看到我太太？ 周如梦有段日子住在一个湖畔。 蒋雯丽、刘军，明年此时 我太能跟你聊到一块了， 而且咱们俩还特别有默契。 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犹太城主题曲跨年音乐会，戏剧经典音乐盛宴，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微信公众号，让戏剧照亮生活，让感动成为愉悦。 堵车高峰让你身心疲劳，现在把烦恼交给荣威 Marvel X 电动智能超跑 SUV， 搭载 AI Pilot 智能驾驶辅助，时速0到150公里全速段自主巡航，放松手脚，车辆自动跟随行驶，更有等速500公里超长续航。荣威 Marvel X 现已上市，下载上汽荣威 APP 即可预约试驾体验。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太液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滴了灯。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一帧帧的亲切画面，一首首的熟悉旋律，如同一道穿越时光的光影长廊，温暖激情的镜头与音乐，闪回着40年的岁月辉煌。由北京演艺集团主办，经演文化传媒承办的辉煌40年影视金曲音乐会，即将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上演。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大家可以依然通过北京时间 APP 和新浪一直播这些平台观看到我们的现场视频画面啊。今天晚上为大家带来的是辉煌40年影视金曲音乐会，马上请出我们今天晚上来到节目当中的嘉宾。首先欢迎一下国家一级主持人阚丽君老师，你好，阚老师。 你好，大帅。 哎，欢迎阚老师啊。还要欢迎一下著名男高音歌唱家魏金栋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谢谢你，大帅。哎， 欢迎您。 好， 还要欢迎一下音乐会的总导演切春来，切导，你好。 你好，大帅。 嗯， 多好听的， 欢迎 切春来。 对， 嗯， 这个我们说刚才啊，大家聊了一下，说这个四十年跟对大家的意义，我们说阚老师，您这些年那主持的晚会可是得多少了，对吧？数都数不过来了吧？对，所以跟我们聊一聊。主持这场音乐会的您的一些感受，尤其是您在这音乐会上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您有什么样子的感受啊？ 应该大家知道我是从报幕员转为主持人的第一个吃螃蟹的，应该说在首体的新兴音乐会。 哦， 所以说我对舞台，尤其是首都的舞台哈，曾经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 嗯， 说如果没有进场在工体首体，远处听到阚丽君的声音，他们就应该认为这场晚会一定是有一定的水平的。 哦， 我自己也是不谦虚的说，我就是说最大的优点是不谦虚啊。但是呢，我跟你们说，亲爱的观众，这场晚会一定要看。我先给你们说说节目单。比如说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是那个时候听。那现在呢，我们就要回望一下。 对。 再加上我们再展望一下，我们这台晚会就是旺旺旺，所以说它不火都不行。为什么？绒花好听吧？哎，万水千山总是情好听吧？牡丹之歌香恋， 啊，枉凝眉，敢问路在何方？ 嚯， 少年壮志不言愁，可爱的一朵玫瑰花，一个美丽的传说，重整河山待后生，等等等等。这一场晚会，您说您错过了，是不是后悔？ 都是经典。 因为什么？切总找到我，我首先要问问这节目质量。如果说一般的节目，本人现在已经是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的负责人。一般的晚会还真的没时间了。但是这个我跟切总说一定参加。因为今年是我进京40年。我说也用你这场晚会，我再梳理一下我站在台上我的曾经。 对，而且您刚才说的那一点也是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从报幕员到主持人的第一个吃螃蟹。 对， 其实包括现在好像都还在有争论，比如说播音员和主持人的区别。 对， 那个时候其实那是一种新的主持形式的出现， 一个创新， 那时候也是一个创新。 应该说那场晚会也是一次音乐革命。在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我听别人告诉我有个展览的时候，好像文艺片到了，因为有体育片、卫生片、文艺片的时候，就是我们九个人的照片，就是新兴乐会的那场的照片。应该是我主持的晚会确确实实过去不少了。但是这一段时间呢，去做儿童的工作哈，我总是在想，我们的舞台上也确确实实要回味一些大家的美好梦想。我们比如说现代音乐固然它有它的市场很好，但是我们一些老年朋友还是希望他们曾经的记忆。我记得大家一定有一个印象，歌声飘过30年，开始我们在做这场节目的时候，那个时候跟同一首歌在做这场节目的时候，很多年轻人说可能没人看，说这场节目不一定好，但是没有想到播出后点击率和它的收视率得到了电视台没有想到的效果。所以就陆续的不停的在放歌声飘过30年。 所以其实你看啊，我们说这些歌曲它到底有多大的市场，它受大家怎样子的一种欢迎程度，我们得让切总说一说。因为咱们在4月份的时候曾经办过一场，这个也是完全是由老歌组成的这样一场演出，反响如何？ 这个其实我身边的魏京栋魏老师，他也是很有发言权。为什么？因为他也是亲临者。 是 哦， 我觉得这场音乐会就是第二场的，这已经是哈。那么而且是一个升级，在国家大剧院，这个国家级的艺术殿音乐殿堂啊。能够有第二次，那一定说我们第一次它的成功，它奠定了这样的一个基础啊。其实在民族宫大剧院演出完了以后，就有很多的观众在问说，哎，下一场在哪儿？对，他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期许，一个期盼啊。说，哎呀，这个演出太棒了。因为他就是说我们策划这个不仅仅首是经典，每一个前一遍那可能是随着岁月他的一种回忆，刚才凯老师在说的啊，可能有他的那种青年的那种那个 有他们的青春在 记忆。那么后面呢，其实我们今天像我已经也工作40年了，那我依然还在有我的梦想。那包括我在完成这个音乐会这场节目，那我一定也要把我的这个记忆和我的梦想一并的也要呈现在这儿。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从那个音乐会来说，还是非常受广大的就是观众的欢迎，喜爱。 对， 我觉得更多的是喜爱。所以包括业内也有很多的就是去的专家也好，老师们，包括同行歌唱家们，其实也都有去听。他们听完了以后，大家也都有反馈意见。说这场音乐会选曲选得太棒了啊！就是当然演唱者也是非常的棒，他们的诠释是最能够表达这个 歌曲的情感的， 最好的歌，最好的演唱者。 所以我们就得请魏老师跟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了。魏老师，我这样，我先问您一个。就是这40年来，您对哪些影视作品印象特别深？包括他们的影视作品当中的歌曲。 比如说啊，《木鱼是传说》里的主题歌，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哦，那个啊， 那是1985年、 嗯、 啊，吕远写的大作， 嗯 啊 嗯， 那个是当时应该说是已经传唱了，一个老先生唱的柳时鸣、 嗯、 啊、 嗯， 他那个时候是用的民乐队， 嗯嗯嗯， 后来呢，卡拉 OK 开始有了、 啊， 有了以后，我是第一个进卡拉 OK 唱的那首歌，有一个美丽传说《魏金洞》， 您就唱的这个， 我唱的就这个。是最早的八年， 嗯， 在 KTV 就是我的这版， 哦， 所以说我就特别特别的兴奋， 嗯， 我觉得我们这个经典集团啊， 嗯， 有高度的这种政治责任感， 嗯， 现在说要以人民为中心， 嗯， 就是歌唱，啊，这美好新时代，其实这些经典歌曲， 嗯， 都是人民喜欢的， 嗯， 都是经典之作，啊， 对， 所以我。接到这个任务以后呢、 嗯、 我真特别特别的感谢我们切总能给我这个机会、 嗯、 啊还有呢啊还有呢、嗯、就是这个你比如说这首歌 嗯 它赋予了我这声音的这种特点 嗯 爱来嘿嘿爱来嘿嘿爱嗨嗨嗨爱爱爱嗨这就是戏曲了 哎呀 哎所以说我唱这个就得心应手我唱了多少年了、嗯啊， 哎呀， 啊！而且这次是大乐队， 嗯嗯嗯， 这是艺术，它有一种高度， 嗯 啊，它是厚重的， 嗯 啊，重整河山待后生， 哎呦， 那是、 这个、 大家知道四世同堂， 嗯， 太好， 画就是每唱一句都是画面， 嗯嗯， 包括这个有一个美丽传说， 嗯， 每一句都是画面，我要学个曲艺， 嗯 啊。吊炉烧饼，边有圆的里嘎里嘎楞。你看， 听 过呀？ 这是《欢乐大合唱》里就有 啊， 是吧？它有这个甩腔，京韵大鼓的甩腔， 这是味道。 整可好，我觉得男生版的 《 重整河山待后生》 还是大乐队。 那么我就是北京人，在我们首都的舞台，借着我们京演集团这样的一个大的舞台， 哎、 我们展现40年。改革开放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啊艺术的这样的一个盛会， 嗯， 我觉得我应该好好的唱， 哎， 好好的表现。 哎，您这次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作品啊？ 应该是两首独唱 哦，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哦，这个 重整河山待后生， 嗯， 那么还有呢，就是好汉歌， 哎呦好， 哎，好汉歌，这是我们大家。 阳刚之气必须得唱， 原来是 阳刚之气， 这是 刘欢老师唱的、啊、 这个听说有特别的独特的设计是吧？ 嗯， 他你看、啊、我们是男生一块唱 啊， 这是 所有 一个好汉三个帮啊， 嗯， 我们男生全程唱这首歌、嗯、和那个刘欢老师绝对不一样， 嗯嗯嗯， 他呢是引领了 嗯 这个流行版的、 嗯、 啊这样的一个在电视剧里的、 嗯、 啊，我们要和他有不一样的感觉，我们要有新时代的这种豪情， 嗯， 这种气质。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成为你 最好观众一块唱、哎、我觉得全场唱、 哎、肯定会， 因为上半场的这个收尾的歌、啊、我想全场要唱可能气氛很好， 对哦，这是上半场收尾的 上半场的收尾， 这个还不是上半场的收尾 哦， 我们的节目呢、 啊、 也是 咱们的节目单上现在这么写的 啊，这个 可能还有变化啊，导儿又有变化， 有点变化、 嗯 啊、有点变化、 嗯、 因为我们这个歌呢现在是安排在了 啊 音乐就是《红海行动》那个电影音乐一触即发之后， 那就是 我觉得这个对 后半场， 后半场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更加的彰显我们的 一个力量，啊、后半 场的 对， 嗯，而且 男子汉的气概。 您为什么要设计让他们这么多这个男演员一起上去这个进行一个演唱？有这样的设计？ 对，有这样的一个设计啊， 嗯 啊。 我觉得太有必要，我想替切总说一下。 好的， 是吧？ 当下呀，我们现在的引领啊， 嗯。 这个大家有这么一句话，小鲜肉、 啊、 我觉得呢这也不妨说各种各样的都不应该去说它不好、 嗯、 但是呢也不能都小鲜肉， 嗯， 我们还有个男子汉， 嗯， 尤其你像我们这个少儿基金会，我就主张、 嗯、 我们的孩子不能太缺这些了， 不能 将来担当责任，真的有一天上战场的时候我们能叼着花去吗、 嗯、 我们能戴着耳环去吗、 嗯、 对吧，我们怎么办， 嗯、 我说我们 能敷着面膜去吗？ 对呀、啊，所以呢，我们有一档节目叫《致敬英雄》，为什么呢？ 哦、 就是给孩子们的心灵知道，我们今天的好日子是这些烈士们用鲜血换来的。 哦嗯、 明天呢，就是烈士纪念日了。 嗯， 啊，我们领导人都要去这个，纪念，就是那个人民的英雄纪念碑那儿。 嗯， 所以我在想，明天晚上 我也做个小广告啊，明天晚上9:20，黑龙江卫视和中国儿艺会共同打造了这么一档这个大型励志啊，这个英雄的这个赞美节目，叫这个致敬英雄。 哦， 所以我就说好汉歌， 嗯， 我就觉得如果他唱好了，我估计全场人也会有感觉的。 嗯， 我相信这首歌是会唱得非常好，因为我们都是我们的那个这次包括我们请的这个歌唱家们哈，都是非常有实力的。 歌唱家 像魏京诺老师、丁毅老师，包括我们的那个年轻一代的怀子伦、南高音歌唱家那个杨洋、 杨洋啊，对， 包括就是很多吧，就是都是、其实我们也说是全部都是，我觉得有一个算一个，都是挺重量级的一个啊，就是 实力。 因为他们，我们把这个实力派凝聚在一起，来共同体现我们的一个力量。 就他们都上来一起唱啊， 对，在一起。 哇、 陈苏文雅等等。 那将会成为一个，我觉得成为一个经典版，对吧？这么多歌唱家一起演唱好汉歌，对吧？嗯，所以我们说这个提前透露一下啊，这是当时剧中的彩蛋，就是演唱会当中的彩蛋，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演出时间和地点吧，好不好？那个谢总，您跟说一下， 好的，辉煌40年中国影视金曲音乐会，10月18日将在那个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上演、 好，大家可以这个搜索一下辉煌40年影视金曲音乐会啊。那个阚老师， 哎， 说到40年，刚才问了那个我们的魏老师，哎，您平时唱歌吗？ 我唱啊，我现在唱歌，这次这个致敬英雄的这档栏目、我唱了一首英雄，我们把你呼唤 啊、您当时学歌，我们说以前的时候学歌都是通过很多都是通过影视作品、就你先去看影视作品，然后回去扒歌词、抄歌词来学。 对， 您印象最深刻的有哪些影视作品和歌曲？ 我觉着《英雄儿女》啊，我们那个时候呢是在哈尔滨曲艺团、曲艺团是在什么呢？是一个影剧院里头。那我们上班呢，就是前面是放电影，我们就在后头看。我们永远是看那个背影的电影， 就反着的， 跟着反着的、因为我们的办公室就在这个影视院里头。 啊， 那除了我们练完功以后就在那儿看。而且我觉得当时那个时候小，你想想，我问问大家，你们的娱乐生活也唯一的也就是影视歌曲能给你留下美好的记忆了。对， 包括对那个时候，而且看电影也是一个就是非常难的难得的一个机会，走进电影院去看一场电影啊。所以您如果要推荐一下这一场演唱会当中的乐曲的话，您特别期待哪一首乐曲？ 我说实话啊，这里的歌曲我为什么要给大家刚才念了一下，因为我可以说我学唱歌啊跟老师学是一方面，我最重要的是在台口，大家知道我已经站在台口40年，就是说我主持的节目可以说多少的演员都是我去给他们报幕或者主持来引领他们上台，那我就听他们唱，所以我就模仿他们唱。那我知道你比如在希望的田野上，大家知道彭丽媛唱的最美、但是啊各种原因，那这样的时候我们来让交响乐来演、来演奏，我相信大家也自己会唱、所以这首歌呢又会唤起大家曾经的记忆。你想绒花那不用说了，我觉得太美了、如果有这样的乐队来给你们去这个拉开这个感觉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是陶醉？因为音乐它带给我们无限的想象和那种美妙的享受、所以我相信绒花也是我喜欢的、牡丹之歌了，相恋了，所以我就说如果你如果说你现在不赶紧去买票，我估计啊可能你都买不到票， 现在买不到了， 已经买不到票、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投放市场了、超过2天，为什么、因为就1000多个位子，全北京这么大，在家旅游的人啊，国家大剧院大家都想进去，再有这么好的音乐，还有凯丽君主持，还有魏京栋演唱，我相信大家一定想再看看这人啥样了、还能上台吗？别再上了，万一给你遗憾呢？我还告诉你，你看完了再说。 好，那这个一定不会让您失望。那个，我问一下切导啊，切导，您说一说这些歌曲里边，这些年下来40年的时间，有哪些歌曲对您来说意义特别重大，或者是 听起来以后特别感慨万千的。 其实对我来说当然也很多啊，因为我也透一小秘密，因为我曾经那个在部队放过电影。 哦 哎呦，我一个电影我可以放到十遍，因为我要给到战士放。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下到连队，有时候可能给几个战士放。所以我对这个电影啊我也是有一个情怀。 哦，难怪。 对，所以我这个包括那个北京国际电影节我也做了七届电影音乐会的板块啊。所以当然对我来说呢，比如像什么我不知道侃姐姐啊。这个枉凝眉红楼梦啊，我觉得因为 特美， 特别美音乐，那个王丽萍老师写的啊，他为我记得我那次在跟王丽萍老师我去拜访他的时候，他说一个就是这个红楼梦的音乐他们关闭三年，就是这样的经典，你说那个包括那些美美的画面啊，所以这个我是一个记忆非常非常深刻的，包括少年壮志不言愁啊，这个也是非常，虽然那是男生的哈，但是我记得当时也是那个我们请刘欢老师唱的吧，在也是在他主持的那个， 对， 哦，那个也是您主持的 首体，那太多了。 体馆啊，当时我们在首都体馆的节目都是侃老师承包了。 侃老师那个时候比较那个什么年轻，身体好。 我爱你中国，这个都是我觉得都是非常的经典。每一次听，我觉得他都能够给到你那个心灵的这样的触动，还有这个。魏老师唱的刚才说的这个重整河山 带 后 声， 对， 嗯， 那太特别的多啊。那这次的安排曲目上，其实我们也有一些新的 哦， 这个新歌啊，当然包括我刚才还在说，这里面有王二妮演唱的，就是我们这个赵继平老师他创作的一个那个西北风格的，就民族风啊，赵老师带的是民族风， 女儿歌是吗？ 对，女儿歌， 叫一声哥哥， 对，叫一声哥哥呀，对。 哦。 然后还有我们一些新的，就像这个廖勇，就是作曲家，当然青年的作曲家哈。廖勇他创作的这个也是为我们的名著《家》创作的，那个那时的月儿，这个月儿呢，其实我们这次在演唱风格上也是有很多的，就是 创 意。创 意 刚才说好汉歌是男， 所有的男音乐家一起， 男音乐家啊。那么这个那时的月儿，原来它是一个女生独唱，我们给它改编完了以后呢，是杨洋和王丽两个也是强强的一个组合，我们叫东方无界组合哈，由他们两个。那一听大家是一种东方的声音，但是又是一种跨界的方式来演唱这个的，非常的唯美啊，就是这样的一首歌啊。这个都属于原创了，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一触即发的音乐哈。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可能非常熟悉话说长江，但是这次的话说长江呢，可能我们听过就是独唱的，听过二重唱的，没有听过四重唱的。 哦哟， 这次我们是由也是我们北京演艺集团旗下的这个北京歌舞剧院四位年轻的歌唱家哈，他们来用四声部来演唱，所以这个有些曲子我们都是二度创作，重新再编配。所以我觉得这次呢，对我来说呢，我觉得跟上一届。刚才主持人也问哈，我觉得上一次四月份 的时候 有了很多的不同和创新。 嗯， 那我也希望呢，就是大家呢能够喜欢这样的一些创意哈。 嗯，真的是，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啊，您现在听到的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巡回，今天为大家特别推荐的是《辉煌四十年影视金曲音乐会》，然后呢，这些一首首经典的影视歌曲，我相信一定会把大家带到那个记忆当中，然后尤其对青春的岁月，尤其是您到了这个演出现场，不光能够用回忆起当年的青春岁月，还能眼前看到当年的青春的人物，是吧？ 曾经站在你们面前的印象和现在再来对比四十年后，我其实我也有一个想法，这四十年后我曾经喜欢的人现在是啥样呢？ 没变化啊，卡老师没变化啊。哎，所以我们说这个今天魏老师来到节目当中，魏老师说一说吧，您最近有一些什么样子的音乐作品跟大家见面？ 最近都创作了一首新歌 哦 啊，父母在哪儿我在哪儿 哦 啊，还有呢就是小康幸福路一个不能少 啊、 哦、啊，都是新歌，而且呢两位作者呢都不是职业创作 哦， 都是喜欢歌唱， 嗯嗯， 喜欢歌曲， 嗯， 而且他们有富有时代感， 嗯 啊，接地气， 嗯，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这个作曲和作词啊， 哦， 它的确有声有色， 嗯 啊，让我们唱的呀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动， 嗯 啊，反正我这前两天呢刚录完一首， 嗯 啊，就是小康幸福路一个不能少， 嗯 啊，精准扶贫的， 嗯 啊，还有呢就是亲情的， 哦 啊，父母在哪儿我在哪儿， 我觉得这首歌啊特别适合，因为现在马上就十一假期了， 对 啊，我觉得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回家看看父母，对吧， 对 啊， 对对对， 然后呢一会儿这样，我们今天那个节目结束之前，我们请我们三位嘉宾每个人再向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音乐会吧，请大邀请大家来看，我们请卡老师来吧，好吧， 我希望我们观众一起，我们把曾经的岁月再找回来，这是一次美的享受，因为快过节了，把我们的心情再梳理一下，可能是一次难得的记忆。 嗯，好，谢谢卡老师。来，那个谢导您说啊， 好的音乐总是给我们享受， 嗯， 那我也希望观众朋友们能够在10月18日走进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和我们一起来聆听经典。 好，谢谢谢导。 美好的歌声，美好的回忆，美好的记忆，给您带来美好的夜晚。 好， 好，那接下来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一起在魏老师的《父母在哪儿 我在 哪儿》这个歌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各位，再一次欢迎感谢三位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三位， 谢 谢 谢 谢您， 谢 谢啊，那也感谢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的陪伴，我是大帅，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听听堂耳朵，欢迎您继续收听。 又是一个长江，是外出旅游，还是留守在家？我不假思索回答，父母在哪儿我在哪儿，有父母在就有家，老人在哪儿我在哪儿，春秋又是一个冬夏，是河边看柳，还是郊外赏花？我非常高兴回答，父母在哪儿我在哪儿，有父母在就有家，老人在哪儿我在哪儿。